经典广播剧《施工案之十一碧玉三星》1977年作品， 无凭无据，烟火动形，若无凭证，本官又点可以入人以罪？ 欧聪、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施工案之十一碧玉三星》，8月13日开始，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8月12日，新增4376宗确诊，多一人离世。 联合科学委员会暂已共识，可同时接种新冠疫苗及其他疫苗。 本港臨時人口減至約729万，按年減少1.6%。 格羅西呼籲盡快讓國際原子能機構視察扎波羅熱核電站。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8月10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讲咗几日啦，同大家讲有关于呢个3+4嘅检疫新安排啦，3日嘅酒店检疫，再加4日嘅家居医学监察。咁啊，亦都配合埋政府会出呢一个嘅红黄码啦。部分人士咧，早前住呢一个酒店检疫3日嘅时候嘅一啲抵港者咧，已经系可以攞到黄码，系入到去社区咁啊，完成埋之后嗰4日嘅医学监察啦。咁黄码嘅人可以照翻工啦、翻学啦，不过就唔可以去院舍、食肆等等嘅一啲处所嘅咁。不过近日就话有一啲嘅工会咧，都收到一啲求助，话啲黄码人士咧，似乎系被一啲嘅雇主咧系拒绝啦，唔俾佢哋翻工，即使佢哋已经完成咗酒店检疫，而政府都系容许佢哋可以翻工嘅咁，亦都有啲雇主咧系话要求一啲黄码人士咧，你唔翻工之余咧，就系用一个冇薪假嘅形式等等咧，系去放假嘅咁。作为雇主，你点睇咧？同唔同意黄码人士喺完成3日酒店检疫之后可以照翻工咧？会唔会有啲特别嘅安排咧？打工仔又点睇？如果真系法例上系容许可以翻工嘅，但系雇主唔容许。叫你唔好翻住啊，或者叫你放住假先啊，你又点睇呢？1872311同我哋讲下你哋嘅睇法。电话旁边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早晨。 早晨啊，苏乐文，各位听众。 早晨，陆仲雄。头先提到嗰个情况，因为而家3+4，皇马嘅人士喺嗰4日嘅医学监察可以翻工、翻学啊、搭车啊等等嘅咁，系咪话都收到一啲嘅查询或者求助啦？系话同佢哋嘅雇主或者同佢哋未必翻到工有关系啊？ 主要咧系实施咧，即系4+3啊，即系红黄码。 3+4，3+4嘅意思 系。系3+4嘅头几日咧，会有一啲嘅查询。即系究竟雇主雇员都有嘅啊，究竟黄码翻唔翻得工啊？咁大多数嘅查询或者系投诉咧，经过咧即系沟通之后咧，都解决到嘅。咁其实都喺度呼吁翻啦，其实雇主就唔需要过分担心矫枉过正。其实黄码咧都系可以翻工嘅。如果真系吓，万一雇主有啲额外嘅要求，或者系佢特殊嘅考虑，话担心叫雇员翻工嘅话咧，都应该咧系要出翻嗰日嘅工资。這個、呢个咧就系、是、琴日劳福局啦吓、都出咗个即系声明或者叫做指引啦。我哋希望即系雇主都系要注意呢一点嘅。 不如仲讲先讲咗佢哋初可能头嗰几日啦，有啲咩唔清晰嘅地方系都有问到工会啊等等嘅咧。 最初唔清晰嘅地方咧，就系、是、究竟翻唔翻得工？因为皇马咧，佢都系有啲地方唔去得噶嘛，系咪？即系譬如食肆啊，咁都系唔去得嘅。但系有啲人做饮食业、啊，咁系咪？有啲人系咪觉得好矛盾啊？咁样吓，咁佢对咁多食客吓、啊，咁收尾澄清翻啦。其实皇马你喺戴足口罩啊，吓做足防御措施之下咧，系可以翻工嘅。风险其实大家都。理解可防可控。咁另外一樣嘢咧，我哋都同有啲雇主都有溝通過啦。咁你可以叫啲雇員，如果你真係有啲特別擔心嘅， 可以叫他做一些比较跟顾客少接触的工作，其实都是一个即是解决的办法、啊、就不应该叫个雇员、啊、你冇得翻工啊，但有扣人即是有扣人工或者扣他的年假，咁呢两样做法咧都系唔恰当嘅。 嗯，你暂时收到有几多话佢哋喺皇马医学监察可以翻工嗰几日期间，有啲雇主系话啊唔发放人工俾佢哋啊，扣佢粮啊，系咪有实际收到呢啲个案？ 其实都系零星啫，都系唔超过十单嘅。 嗯，但唔超过十单，但系系啲雇主有冇即系佢哋系唔清晰，定系有冇一个嘅理据同翻个员工讲点解佢哋会咁做嘅咧？ 其实唔清晰为主嘅、 嗯 啊，最初有啲唔清晰，皇马翻唔翻得工啦，有啲就叫佢唔好翻工，咁究竟有冇粮出啦？咁、 嗯、 我哋都同雇主解释翻啦，佢系应该出粮嘅、 嗯 啊，应该出粮嘅，就算你真系叫佢唔好翻工，因为佢嗰日只个月薪啦，系咪？月薪个雇员系准备翻工，亦都愿意翻工，咁你只不过系你唔叫佢翻工啫，嗱用。扣年假方式唔得嘅，因为扣年假呢就是、要14日通知嘅。 嗯。 咁啊你如果你月薪嘅话，你都冇理由即係唔出粮俾人哋啦，嗰一日你叫人补返工㗎嘛，咁都可能会构成一个欠薪嘅、嗯。所以雇主呢咁嘅情况之下呢，如果你皇马期间、啊、你主动叫人补返工嘅，咁嗱劳工处都讲咗啦，係应该都要出粮嘅嗰几日。咁、 嗯 啊、其实实际都我哋都呼吁雇主咧，唔需要矫枉过正，或者过分担心。啊，翻得工咪翻工咯，咁你其实你公司都会等人等人走做嘢噶，系咪、 嗯？但系譬如过去，譬如疫情期间试过有啲经济不景嘅情况，有啲铺头都会要求啊雇员啦，不如你放冇薪假啦咁。其实呢个情况系咪一样嘅咧？即系雇主系有权要求个雇员唔好翻工，咁我唔出粮俾你，即系呢个冇薪假嘅概念啦。咁喺同样呢个情况，皇马嘅时候可唔可以咁样做咧？我都系叫你唔好翻工，你冇翻到嘅，你冇付出你嘅劳力嘅，咁但系就唔出粮咯，咁得唔得嘅咧？ 嗱，正如勞工處琴日嗰個聲明啦，勞福局琴日嗰個指引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僱主係應該都要出糧嘅，就算皇馬你叫人到翻工，但當你話去到法律嘅層次咧，係可能係有啲爭拗嘅地方嘅，爭拗嘅地方即係有存在一啲唔清晰嘅地方，但係我強調，僱員其實既然都想翻工啦，點解你唔俾人翻工咧？係咪？亦都無謂，因為咁嗰幾日。引起一啲不必要嘅爭議，嚇破壞勞資關係，咁我覺得其實都係不智咯。所以即係同埋其實而家呢個方案咧，即係四加三呢個方案咧，其實都係因應個疫情同埋嗰個復常嘅需要，係作出一個平衡噶嘛。其實本來係即係唔止呢個日數添㗎，係嘛？咁其實而家縮短咗日數，其實係對大家都好咯。所以希望即係僱主都唔需要話，即係我頭先都重複咗。 Okay. 啊，幾次啦，需要矯正咁嘅做法啦。 會唔會同勞工處都釐清一下？即係頭先嗰個情況，其實同冇薪假，我想知道有冇一個嘅分別，定係個性質係一樣嘅咧？同埋你頭先都建議嘅，你有個建議。 我哋同咗勞福局有溝通嘅、嗯，我哋希望勞福局咧做啲再簡單啲嘅，可能即係一啲所謂制圖啦、啊 嗯、 或者咧做個更加清晰嘅指引，咁令到咧僱主僱員雙方咧都有個比較清晰嘅。做法咯， 嗯，頭先你有啲建議話，譬如有啲工種係咪可以同啲客少啲接觸嘅呢幾日嚟，起碼可能做住呢啲先啦咁。但係會唔會有啲行業你想象到都有啲實際困難咧？舉個例，可能飲食業的確係要有人去送餐啊，有人要喺後台要煮嘢嘅喎，咁係咪真係可以完全係避開曬，即係唔接觸客或者減低到個風險咧？喺即係僱主可能安排上會唔會都有啲困難喺度咧？ 其实风险咧，政府定得皇马翻得工咧，证明个风险系唔高嘅吓，都系非常可控，即系可防可控嘅，咁所以雇主唔需要过分担心。咁即系当然我哋理解，即系有部分嘅即系工作场所未必安排到一啲唔使见客嘅工作啦，或者安排唔到嘅服务嘛。咁但系希望大家都系互谅互让咯，就算你真系。你真係好唔想個僱員翻工，你真係將個安全系數提得好高嘅，咁、 嗯 啊、你咪照出糧俾人嘅咯。 嗯，另外外佣嗰方面有冇聽到？因為而家佢哋嗰四日嘅醫學監察期間，即係如果佢哋嘅工作地點嚟講，就係嘅僱主屋企啊嘛。咁不過有啲僱主又話唔想佢哋咁快嚟屋企住，有唔同嘅擔心咁 究竟那四日使唔使叫做照計量啦，或者佢哋安排一個非檢疫酒店嗰啲嘅賓館啊，或者酒店費用咧，又可唔可以攞嚟代替俾人工嘅咧？呢啲清唔清晰噶呢、這個？ 嗱，呢度咧，我相信勞工處咧需要有進一步嘅即係一個指引俾即係勞資雙方，咁啊減少一啲爭拗嘅。但我正如我一開始所講咧，其實呢個政策都係希望喺個防疫同埋復常嗰度，即係做個平衡啦。其實呢個而家好啊，之前啦，之前七日添啦，七日你要俾曬酒店錢，佢又翻唔到工。咁而家雖然七日，因為僱主都要俾酒店錢啦，但起碼佢有四日之中可以翻嚟屋企幫手做嘢嘛。咁其實都我覺得係對僱主好咗噶啦，已經係。所以希望。即係僱主嘅朋友亦都要理解呢個措施啦。如果你即係克扣佢嗰幾日人工，或者將佢轉咗做即係酒店錢，咁其實即係大家同一間屋裏面，佢話你係加人工作，咁其實個關係唔好，其實都對即係你都係想有個好嘅服務啫，係咪？咁呢樣嘢都係明顯好聰明嘅做法啦。 好啊，同阿陸俊雄傾到呢度先。陸俊雄咧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點睇咧？而家三加四日檢疫，首先呢一個措施點睇啦？另外就係而家嗰四日嘅醫學監察，家居醫學監察期間，因為都可以翻工翻學嘅，亦都引申到一啲嘅討論，會唔會啊啲僱主想唔想佢哋咁快翻工咧？或者啲僱員想翻工嘅時候，僱主又係咪會有其他嘅安排啊？定係有啲報道所講，或者收到一啲個案所講，係未必想俾佢哋喺嗰四日黃碼期間翻工，甚至係要求佢哋係放無薪假或者年假等等咧？有冇遇到類似嘅情況？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嗱，有关于咧劳福局喺社交网站有一个嘅发文啊，提到就话啊，雇主系咪可以拒绝一啲拎住黄码嘅雇员翻工嘅咧？咁就答到就话咧，雇主应该系要俾持黄码嘅雇员咧系翻工嘅，就话无论雇员咧工作地点咧系咪属于主动查核疫苗通行性嘅处所，以及系其他需要重点保护嘅处所，雇主咧应该系让到持黄码嘅雇员咧喺完成酒店强制检疫之后咧系翻工。咁又皇马嘅人士咧喺处所入边翻工咧，要严格咁遵从防疫嘅措施啦，包括系戴口罩啦，同埋独自系用膳嘅咁。雇主咧，如果系按自身需要，需要就住个别嘅处所采取额外嘅防疫规定咧，应该系同雇员咧坦诚沟通，协商双方同意嘅安排。如果未能够安排拎住皇马嘅雇员喺完成酒店检疫之后翻工，雇主应该系向雇员咧系支付。假如雇員在那段時間翻工攞到的一個報酬，雇主不能夠扣除有關雇員在僱傭條例下享有的假期，例如是有薪年假。咁呢個說法都清楚嘅，就是勞福局在網址都提到的。另外一個情況，我想同大家傾到有議員亦都關注到，而家啲喺海外地區翻嚟香港嘅人士咧，要完成曬疫苗接種嘅要求。換言之，如果你係未打夠針、未完成接種嘅話咧，係唔能夠搭飛機翻嚟香港嘅咁。嗱，成個嘅安排你自己點睇啦？咁嗱，過往嚟講都曾經有一啲嘅未打齊針嘅香港人翻嚟嘅，不過咁佢哋喺可能酒店檢疫嘅時間上面咧，就會係長一啲嘅咁。不過而家都冇咗呢一个嘅安排噶啦，嗱，成个情况，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江玉宽，早晨。 早晨，苏立文，你好。 早晨，江玉宽，我知道你都关心到一啲海外抵港人士，话必须完成疫苗接种嘅呢一个措施嘅。你而家系咪都觉得仍然应该要维持，定系有啲谂法啊？呢个都 系啊。其实咧，我就最近咧，其实就收到有一啲系身处海外嘅香港市民啦。咁佢哋就未完成接種嘅要求嘅，咁但係當然啦，其實佢哋都有一段時間可能喺海外，咁佢哋都有啲唔同嘅需要咧，其實係佢哋想翻嚟香港，即係想翻嚟屋企，咁但係而家喺現行嘅要求底下咧，好似你頭先所講咧，就係佢哋要完成咗接種嘅要求，佢哋先可以翻嚟。咁所以咧，佢哋就根本可以話其實有屋企都翻唔到嚟。咁佢哋就有向我求助。 嗯，有幾多呢一啲個案啊？其實 咁如果向我求助嘅咧，就都有幾，即係其實都有幾個香港市民啦。咁當然啦，唔係所有佢哋翻嚟嘅，即係想翻嚟嘅都會向我求助。可能我唔排除可能會向其他議員啦，或者佢都有同政府係表達過。咁我都好希望咧，其實。 無論有譬如向我求助的有幾多都好啦。咁我相信都有一啲，因為香港其實我知道有好多香港人，其實佢哋都有好多時候可能即係有親人啦，或者佢哋有啲需要係以前可能離開咗香港。咁但係咧，佢哋真係想翻嚟。咁我就睇到咧，其實喺世界其他嘅地方咧，咁佢其實政府咧有啲政府即係有啲特別嘅渠道，可以容許佢哋嘅譬如佢哋嘅國民咧，係可以譬如喺冇接種，即係冇完成接種嘅情況底下咧，其實都係容許佢哋去翻去佢哋嘅即係原居地嗰個地方嘅。咁所以我就好希望咧，其實喺政府嚟計咧，會唔會都可以俾一啲即係方便開翻棟門，叫做俾翻喺海外嘅香港人，萬一佢哋冇接種疫苗嘅時候，可以俾佢哋翻咧咁。 有啲咩條件啊？譬如喺你話其他嘅國家或者地方都有一啲可以俾一啲未打齊針嘅國民或者市民啦，係入境嘅。人哋有啲乜嘢嘅措施或者有啲咩條件，香港可以參考咧？ 好啊，舉個例子啦。其實我睇過，譬如新加坡啊、加拿大、紐西蘭或者係譬如卡塔爾啦嚇，咁佢哋咧就會要求咧佢哋嘅國民咧，可能喺入境前咧就要做一啲譬如核酸嘅檢測。咁另外啦，翻到去嗰個國家嘅時候咧，亦都要做檢測啊，即係譬如可能到步嘅時候，可能都要做核酸檢測。咁另外咧，有一啲嘅國家咧，亦都會要求佢哋回國嘅國民，就算未打齊針咧，都要做翻隔離嘅。咁亦都有啲國家咧，係可能譬如可能佢哋而家已經冇咗嗰個隔離嗰個規定咧，佢哋都唔需要嗰啲翻去嘅國民咧係隔離嘅，都有咁嗰啲係比較寬鬆啲。咁所以其實我睇翻譬如外國嘅例子啦，睇翻我哋而家香港嘅情況咧，咁我就希望咧，譬如政府會唔會考慮，譬如喺入境前咁，當然啦，係咪可能都一定係要即係佢係。即係通過到嗰個核酸嘅檢測，另外翻到嚟當然抵到啦，其他旅客都係要，咁當然佢哋我相信都係要做檢測，咁另外就係會即係都係要做翻嗰個隔離啦，咁我就希望可以係做翻，即係可以參考呢啲咁嘅例子。 但係而家已經做緊喎，學你話齋，即係翻嚟之前若干小時嘅核酸檢測，咁翻到嚟之後又要每日做快測，兼且定時又要做核酸檢測，其實都係做緊呢啲，亦都有三日酒店檢疫，咪就係正正做緊呢啲咯。但係政府就可能要再多一步嘅保護，所以先至要一啲打針嘅人先可以翻嚟。如果鬆到你頭先講話其他地方嗰個方式，係咪會再鬆咗，或者令到風險增加之類咧？ 咁我又覺得嗱，隔離咧，如果而家喺即係到港嘅，譬如旅客都需要嘅話，咁譬如翻嚟真係未打齊針嗰啲，要佢哋做翻隔離，其實都係應該嘅，係咪？ 即係隔長啲，你意思係？ 你話要隔長啲嘅時候咧，我覺得呢一個未必有咁嘅需要，因為其實打針同唔打針，佢哋嗰個譬如受感染或者嗰個情況。即係嗰個機會其實係冇增加到嘛，只不過就係話大家都知道，就算打咗針，其實都有機會感染嘅。只不過就係話佢感染嘅時候，根據我哋而家政府譬如專家所講，就係話如果冇打針，如果受感染嘅話咧，可能會有重症嘅機會增加，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咁嘅前提之下，就算冇打針翻嚟嘅，我覺得嗰個隔離嘅日數咧。我暫時就睇唔到有咁個需要係要長過其他人嘅。 但另一個點又會唔會係即係如果俾一啲啦未完成打針啊冇打曬針嘅市民係可以翻嚟香港嘅，會唔會同政府都鼓勵話要接種疫苗嗰個嘅措施有啲嘅矛盾咧？又 咁嗱，其實我話要即係咁講咧，我就唔係話要鼓勵啲人唔打針。不過我自己覺得喺個政策上面，大家諗下。咁我哋譬如政府，梗係當然係會鼓勵市民打針啦。但係我哋而家喺香港，身處喺香港嘅香港人，我哋都容許佢哋叫做有咁嘅選擇權。雖然係鼓勵佢哋打，但係唔係逼佢哋一定要打噶嘛。咁如果咁點解我就唔係好明啦？點解喺外地真係翻嚟嘅香港人就冇咗呢種選擇呢？咁，所以我希望咧，其實 在这个上面，这个譬如接种疫苗的这个标准上面，我觉得比现在身处的香港人和在海外想回来的香港人呢，是应该用同一个标准，就不应该有两套，一个松一个紧的标准。 整体而家近日话抵港人士而家改为三加四，即系三日酒店检疫，再加四日医学监察咧。成个安排上面你点睇？有冇话即系都遇到一啲嘅困难？你收到求助等等，一分钟到。 暂时好，暂时我就冇收到嗰个求助。不过我头先我都会关注，好似你话即系劳工方面咧吓，有啲雇主可能有另一啲嘅睇法啊咁。咁呢方面我谂我会关注，不过暂时喺呢方面我未有收到求助嘅。 OK， 好啊，唔该晒江玉宽，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江玉宽咧系立法会议员嚟嘅，会唔会大家都头先关注到上述两个情况呢？第一就系啱啱同江玉宽倾嘅，啊啲海外抵港人士而家都要完成系接种疫苗，包括咧一般嚟讲就系翻嚟香港之前最少14日啦，要接种两剂科兴或者两剂嘅伏必泰啦。咁如果你系介乎12至17岁嘅人士，就打一针嘅伏必泰疫苗就可以叫做完成系呢个新冠接种嘅咁。另外头先就睇到劳工嘅情况啦，喺个皇马嗰四日嘅医学监察，究竟系咪可以翻工咧？关注到呢一点嘅，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防署话，近日疫情反弹，召唤救护车宗数增加，现时每日大约有2000宗，大部分个案能够达到目标召达时间。救护车每次接载确诊者或疑似患者之后消毒需时，救护监督谭杰峰话，会利用新的消毒工具，包括引入30秒可杀灭新冠病毒的高效消毒湿纸巾，并且采用荧光标示法检查消毒效能等，以提升救护车消毒质素和效率，期望几个月之后可以全面应用。谭杰峰指出，以往只是采用漂白水为救护车消毒，并且目测检视消毒效果，新引入的消毒工具和方式会较客观和科学，或者可以至少加快15分钟完成消毒。香港女子马拉松纪录保持者姚洁晶上个月完成在美国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之后，宣布呢场比赛是告别战。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左脚的伤患持续，形容练习的时候每跑一步都感到痛楚，最终是决定退下火线养伤。34岁的姚洁晶原本计划跑完世锦赛和亚运会才退役，但亚运因为疫情延迟到出年下半年举行，加上要时间疗伤，并计划再生小朋友，决定暂别参赛。他相信未来仍然会跑步，但是未必会在最高水平赛事竞逐。姚洁晶形容自己职业生涯好像一场马拉松，期望自己成为榜样，让其他人知道即使已为人母，亦都可以继续跑步。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拉脱维亚国会宣布俄罗斯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声明说，拉脱维亚国会呼吁停止向俄罗斯公民发放旅游签证，是拉脱维亚恐俄症的又一表现。拉脱维亚最高立法机关拉脱维亚最高立法机构的有关做法严重违反现行国际法，亦都违反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声明又指称拉脱维亚公开美化纳粹主义，迎合纳粹帮凶，并鼓励将自身公民作为雇佣兵派往乌克兰参战。另外，針對有關國家領導人禁止向俄羅斯公民發放簽證的言行，俄羅斯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涅恰耶夫說，這些剝奪俄羅斯公民訪問歐盟機會的措施，表明相關國家所謂集體懲罰所有俄羅斯人的惡意，

成了三日檢疫的酒店期之後，其實那四日的醫學監察可以是翻工翻學的，不過有些僱主就仍然擔心，就有些個案提到說僱主要求這些皇馬人士在那四日家居醫學監察呢都是不要翻工住了，不如你放假先，有沒有聽到這些情況呢？講下你的看法，1872311 1872311。另外想跟大家講下航空的情況，見到國泰航空方面就提到說，國泰在未來18至24个月咧，計劃咧會係招聘4000人啦，包括700个機師啊，亦都有啲係一啲機艙服務員啊、地勤人員等等啦。提到話而家成個招聘嘅進度都良好啦，會聯絡一啲喺疫情期間之前被裁走過嘅一啲嘅員工嘅咁。佢哋都提到咧，國泰喺復甦方面咧有一啲嘅掣肘，只能夠維持年底之前咧。客運的運力咧恢復翻去到疫情的25%啫，只係以及喺貨運的運力恢復到疫情之前咧65%的目標。咁啊解釋到咧就係主要係機組人員的檢疫措施咧仍然係嚴格啊。由於好多嘅機組人員咧過去一年都冇辦法執勤，咁啊國泰已經係積壓咗大量一啲嘅培訓工作。咁就話即使解除曬一啲嘅限制咧，都要耗時要幾個月先可以係應付翻增加運力呢一啲需求嘅。即係話，就算係而家3+4咧，或者再進一步咧，係減少一啲嘅入境、出境嘅檢疫等等咧，喺一啲航班上面棘住嘅位，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一啲人手啊上面嘅訓練未必係應付到呢、這個情況咧。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永富，早晨。 系早晨啊，主席主持啊， 早晨啊，李永富，可唔可以都同有冇留意到国泰早前嘅呢个讲法咧？即系佢哋话即系裁员之后，而家又话重新招聘人手，你自己睇到系咪都收到话啲旧员工啊，慢慢都话啊搵翻佢哋翻去啊，或者成个招聘嘅情况，你自己了解到嘅进度又点啊？ 我都收到有同事讲咧，就系话即系离咗职嗰啲咧，咁又打电话俾佢哋，就系话邀请佢哋翻去嘅。咁但系咧，有啲咧就因为佢离咗职之后咧，已经揾到新工啦，咁啊已经稳定咗落嚟噶啦。咁佢哋都话唔会考虑。咁亦都咧有啲就因为可能佢哋嗰个薪酬咧要当一个新人咁去重新招聘。咁所以佢哋覺得咧，對比起佢哋以前嗰個薪酬咧，係差咗一截嘅。咁所以佢哋亦都覺得就係、吸引性唔大嘅呢樣方面。 所以你估計係咪即係佢而家嚟一個即係叫做大規模啲嘅招聘咧，都係可能請翻啲新人嘅比較容易，或機會會大啲咧？ 新人嘅機會可能會大少少。咁但係正如頭先你所介紹嗰陣時講咧，就係話因為依家嗰個疫情啊、防疫嘅措施咧。在機組人員方面咧，仍然是有嘅，咁所以變咗就係話有啲人士可能會對啲一啲咁嘅檢疫措施啊，或者對佢嘅生活嘅影響咧，係會考慮嘅，咁所以變咗亦都會吸引力係減低咗嘅。 但係請翻啲新人又係咪真係要培訓咁耐咧？同埋係咪即應該唔係所有崗位都填到啦，我相信，因為有啲可能崗位要一啲資深啲嘅員工先做到噶嘛，咁點算咧呢啲？ 其實資深嘅員工一來啦，咁佢如果揾啲做開嘅升上去啦，咁樣，咁然之後就揾啲新人去做一啲junior 嘅工作啦，咁樣，咁呢方面其實唔同嘅崗位咧，嗰、那個受訓嘅時間咧係有長有短嘅。一個月至半年時間都唔同不等嘅嚇。 而家講緊所謂受訓，其實主要係咪都係啲機艙服務員嗰啲多啲？機師係更加耐啦，當然係嘛。 係啊，冇錯，係受浸舒服係地勤都係需要培訓嘅嚇。 地勤要幾耐？ 都 係 要 一年啊嘛。 都要一個月以上嘅，係啊嚇。 而家其實邊啲崗位係爭得最嚴重咧？ 其实如果照睇咧，就地勤嗰方面可能会争得比较多啲。因为之前就因为航班客量减少咧，嗰度裁员嘅都会比较多啲。同埋亦都自己离职嘅比较多。 整体嚟讲，你觉得而家对于国泰提到噶恢复嗰个客运力同埋航运力嗰、那个你自己有冇信心啊？去到年底大概系25%咧，以客运嚟讲，定系你觉得呢个系低估咗？ 客运嚟讲，我谂呢个就好难估计，因为啱啱政府先放宽咗嗰个3+4啦，即系嗰个检疫嗰个时间。咁酒店房间嗰方面咧，就话佢哋有充足嘅。咁但系呢个我哋因之前嗰、那个收到嘅信息咧，就系、是我哋外地嗰啲翻嚟咧，想翻嚟都翻唔到，就系因为有机位冇酒店。 有机位冇检疫酒店，即系意思 系啊，有机位就冇检疫酒店，咁所以变咗咧都要褪到成十月，咁所以变咗即系原本八月九月嗰啲咧都要成十月先有位，咁所以其实我谂都要视乎翻嗰个放宽之后嗰个情况，都要睇睇先知道。 我见到国泰主席另外一样都提到话，机组人员嘅检疫要求咧，就系、是、即系对于恢复嘅客运力系一个最大嘅障碍啦。头先都提到啦，其实系有冇话即系你哋希望其实成个检疫嗰度系可以点样安排咧，或者点样先可以系尽快令到成个人手方面系恢复翻咧？ 我谂好似客咁样啦，因为佢哋依家政府或者系卫生署嗰方面或者医生嗰方面。他们可能掌握了一些数据的，但是那个情实际情况呢，我想都要看看啦，其实他们可不可以做到就是说好像客那样，就是说3+4或者是一些比较合适的方案呢，那来到去舒缓那个压力咯。 嗯，首先搞清楚现在一些譬如机组人员回来香港，不是那个检疫期都是酒店检疫期都是3日的，还是家居检疫期的？ 不是的，他们是7的。 啊！佢哋都系七日嘅，所以仍然就有一个限制喺度，系比客可能更多添咁。 系啊，系啊，系啊，客嗰方面就宽松放松咗，但系机组人员方面系冇放松嘅，因为佢哋仲行紧 close loop 同埋一个唔系 close loop 咯，即系我哋所讲嘅闭环式管理，或者系非闭环式管理咁两只嘅。 整体嚟讲，你觉得而家放宽去到3+4呢一啲检疫安排啦，对成个航空业可唔可以叫做系复苏嘅第一步？你自己看落去是不是咁乐观嘅咧？其实， 因为我哋暂时看到个客量上升就不是很大，咁所以变咗我想都需要少少嘅时间去观察呢样嘢。 嗯，头先提到有一个位咧，我听到你话即系人工上面，即系譬如如果就算揾翻旧嗰啲同事翻嚟啦，即系我。舉個例，機組人員咁翻嚟啦，佢哋可能個人工都係同新人差唔多，即係由頭計過曬係。其實呢一個就係會唔會其中係另一個 kick 咗嘅位咧？即係你唔係淨係話培訓要時間，因為你可以即場係請翻啲舊人翻嚟，不過你出手唔夠高嘛。其實呢個問題， 呢個都係一個原因嚟嘅。呢個， 但係呢個你哋有冇即係覺得有得即係同公司方面去反映？即係如果你係要想快啲回復翻，其實係咪可以呢個位可以吸引多啲咧？增加， 因為呢個我覺得應該要考慮嘅，就係因為佢哋之前有個資歷。咁同埋有啲可能係 senior 嘅，甚至乎係更加高級嘅。咁其實佢哋嗰個條件係咪可以再放寬翻啲好啲俾佢哋咧？咁樣。 嗯，以你所知，其實幾多舊人係已經轉曬行嘅？ 其實因為國泰之前講嗰個咧，佢哋自己裁員都成500+咯。咁但係再加埋自己離職嗰個咧，應該就唔止呢個數目嘅。咁所以实际我哋就冇统计过有几多人走咗。 OK， 好，唔该晒李永富先，我哋大概了解咗个情况。李永富系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嚟嘅。会唔会真系喺即系成个航班或者航空业嘅复苏方面，因为一个人手而系棘住咗咧，令到复苏嘅速度都有影响咧？你自己点睇？1872311，又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有刘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朱先生， 你好，请讲。 听众大家早晨， 你好， 系啊，咁我就系香港出世嘅，就移居美国，咁就其实咧，我所认识嘅香港人咧，每一个都好想翻香港，咁我旧年就翻到香港，就14+7嘅时间，就老实讲系相当辛苦嘅，你知啦，困喺个酒店入边又唔俾你活动吓，就每3、4、5、6日就PCR test。咁而家呢虽然係3+4啦，都放宽咗啲，但係呢同我哋喺美国住嘅朋友相比呢都係比较太过严格嘅。因为美国呢已经3、4个月里面完全都係冇晒呢啲限制㗎啦。 你就算香港朋友飛過嚟美國咧，係完全唔需要 PCR test 個 report 嘅，即係唔需要嗰個核酸係咪？ 係 核酸檢查嘅報告嘅， 嗯， 就可以登機噶啦。嚟到美國又唔需要隔離咁樣，但係咧調翻轉頭，如果我哋香港朋友或者香港其他朋友要飛香港嘅話咧，就要由係核酸檢測48小時內，呢個係好難做嘅。其實48小時內，因為你要計嗰個航空時間啊嘛，係咪？而家啲航班又少咗好多啦，咁樣嘅。 嗯，所以你覺得應該係取消個核酸檢測，即係登機之前嗰個核酸檢測，抑或係取消3+4嗰、那個即係酒店檢疫3日嗰樣嘢？你覺得邊啲取消或者係邊啲放鬆咧？ 如果兩樣都取消就最好啦，但如果做唔到咧，起碼都取消過，唔需要核酸檢測啦，實在。 嗯， 因為你到機場已經有即刻核酸檢測噶啦嘛，同埋你而家要睇針紙噶嘛，係咪？ 嗯， 香港即係話，就算外國嚟都係要起碼打1針2針咁樣。我本人打咗3針嘅。 O、 嗯、K， 但係我就嚇，但係都係覺得比較係困難啲咯。 嗯，未完成打針 就對大家都好嘅。 未完成打針可以翻唔翻到嚟香港？頭先我哋都討論到啦，即係因為而家要一定係打齊針先至可以翻嚟嘅。你自己點睇咧？呢個又 聽到。如果係健康情況許可嘅，打針會好好多咯。 嗯， 問題上有啲人真係咧，你知道嘅咧，有啲年紀大，的確係好多嗰啲長期病患嘅。 嗯， 有啲係真係好擔心嘅。同埋有啲美國咧，唔係咁容易發一個嗰啲叫做 certification 俾你，即係話。啲位人士嗰個咗長期病患打得咁樣，好難好難做嘅喺美國做呢樣。 明白 ，OK。好啊，唔該曬劉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劉生喺美國嘅，咁佢就講佢自己喺香港出世，咁都提到話都想翻嚟香港，不過就有啲嘅限制，希望可以進一步係取消等等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咧呢一個10,000元嘅臨時失業支援，咁佢嘅條件咧，除咗話年齡啊同埋一啲入息嘅條件之外咧，有兩個嘅關注到就業狀況方面，就係話喺提交申請之前啦，至少連續30日內咧係冇就業嘅，或者係受雇於咧喺599F 章所限嘅處所啦。並且被僱主要求短暫停工，而在申請當日距離最後工作日是至少30日的。那些處所包括是什麼呢？就是第五波疫情而要關閉的表列處所，需要關閉或者經營受到限制的餐飲業務處所，好像酒吧、酒館、餐館等等這樣的。近日就見到有報道提到就有一啲馬會投注站嘅員工啊，其實馬會嘅投注站咧，長衞投注站啊，就喺今年1月嘅時候咧，係宣布係即係關閉曬嘅咁。咁有一啲嘅員工就翻唔到工啦，都有申請咧呢一個嘅臨時失業支援啦。有啲嘅情況就係出現佢哋獲批過，不過近日咧就係收到政府話佢哋雖然批咗錢，但係經過復檢之後咧就係唔合資格啊，所以就要求佢哋咧叫做拎翻啲錢啊，即係要佢哋即係將拎咗嘅錢咧係要交翻俾政府等等嘅咁。啊，成個情況咧又同一位嘉賓傾，有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林振聲，有冇听过头先提到呢个情况？因为我见到譬如报道，香港01都有提到嘅，话啲马会投注站嘅员工求助，就本身获批呢个嘅10,000元嘅临时失业支援，咁近期收到政府通知话唔合资格，要求系退还翻呢啲钱嘅。有冇听到呢啲求助咧？ 有啊，因为其实我哋亦都系亲身喺5月嘅时候咧，其实亦都跟进过部分嘅个案嘅，因为我哋自己劳联嘅属会咧，就有一个赛马会嘅员工嘅职工会，咁我哋咧都系协助过20多位嘅工友啦，都系喺马会嘅即系投注部里边工作嘅工友。咁就即係協助佢哋嘗試去申請啦。咁當然，如果睇翻即係嗰個規定咧，事實上咧又有少少嘅灰色地帶嘅，即係介乎於合資格或者唔合資格。咁因為佢一個條件就係話交表格之前咧。失業咧要最少連續30日啊嘛，咁失業咧即係可能直接啲講就係佢嗰間公司係解僱咗你，咁你就失業啦，冇咗份工，咁就咩行業咧都係可以申請嘅。但係賽馬會呢個情況咧就有少少尷尬，即係佢係主要做兼職啦，咁佢嗰段時間咧又唔叫你開工。咁但係咧就即係個狀況就好似失業咁樣嘅，咁但係咧佢又未正式解僱你，咁可能即係 等情況好啲啦，佢投注站會開翻啦，咁先至再 call 翻嚟翻工。咁呢種情況咧，就佢就講明，即係表列處所，即係如果係短暫停工30日咧， 冇錯， 就嗰啲表列處所，譬如話遊戲機中心啊、卡拉 OK 啊、按摩院啊等等嗰啲咧，或者食肆啊，其實都係可以申請嘅。咁、但係如果跌入咗去呢個類別嘅時候咧，咁賽馬會嘅一啲投注站咧就唔包括喺裏面，咁所以變咗即係即係如果揸正嚟做嘅話咧，就有機會係唔合乎資格。不過我哋又覺得有啲奇怪，因為我哋其實呢個個案已經係上訴過一次嘅，最初五月嘅時候咧，當局就話唔批嘅，咁我哋都係反映係咪可以酌情處理。咁六月尾咧，佢係批出咗嘅，亦都係俾咗錢嘅。咁但係去到七月尾嘅時候咧，又收到通知就話你唔合乎資格啦，就要退翻啦。咁所以對於工友嚟講，都係一個反反覆覆啊， okay. 都幾大嘅困擾。 先頭針對你頭先講嗰點先，即係曾經唔批，跟住後屘複核過又批，批完之後又話唔合資格咁。中間佢有冇個原因？點解中間有一下會係即係可以批俾佢哋嘅？有冇個原因嘅咧？ 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就因為政府當初講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公布呢個計劃嘅時候咧，係話會有啲個案係酌情去處理嘅，包括一啲雖然佢話即係譬如話舉例啦，即係佢係話連續失業要30日，咁但係佢亦都講過話，如果真係30日裏面打咗一兩日嘅散工，其實都唔係啲咩工作嚟嘅，可能幫下朋友做啲散工啊，咁有幾百蚊收入，咁呢啲等等嘅情況呢，其實你報咗先啦，咁佢當局呢都會酌情處理。咁可能基於咁嘅原因呢，其實有啲馬會嘅員工嗰段時間真係冇嘢做，好彷徨無助，咁所以佢哋都係照試下申請啦，酌情睇下政府係咪有機會去處理啦咁樣喎。咁結果曾經係獲批嘅，但係最後七月尾嘅時候，最終咧又話要佢哋退還翻曬啲津貼啊咁樣。 但我想知道，譬如馬會投注站呢啲員工，頭先我提到有兩個嘅就業狀況都可以啦，一係就係連續30日失業啦，另一類就係喺嗰啲表列處所等等，佢係關閉咗而要短期係即係停工咁樣咯。其實佢哋係用邊一隻？佢哋申報係邊一隻方式而係申請呢個臨時失業支援嘅咧？因為兩隻噶嘛，可以係。 是啊是啊，呢度呢就具体呢就可能即係每个工友填表嘅时候可能都有少少即係唔同嘅情况啦，即係有一啲就可能话填自己失业，因为两种情况，因为工友填起表上嚟呢，佢又未必係睇得咁仔细啦，咁、okay. 我都冇嘢做啦，咁就当係失业啦。咁有啲咧就覺得，咦唔係喎，呢段時間馬會叫我唔翻工啫，咁就短暫停工係咪都可以咧？咁就填咗短暫停工啊，咁、 okay. 但係佢哋又冇，即係當時填表嘅時候，可能又冇具體去考慮嗰、那個即係定義啊，或者好睇清楚嗰啲條文啦、啊、咁樣。 因為我見599F 將之下表列處所，咁而家馬會投注站好明顯就唔係啦。咁另外我見到政府嘅回覆都提到，就話複核嘅過程入面咧，就話發現有唔少馬會投注站嘅員工咧喺申請或者複核時候咧，聲稱係失業，即係佢用失業嗰個嘅原因咁。咁但係佢哋嘅強積金記錄咧就顯示申請人咧似乎未離職咁啊括弧，例如冇最後嘅工作日期啦，或者仍然有馬會發放嘅薪金咁，係咪的確係咁樣咧？咁如果係又係咪真係未必符合失業嗰個資格咧？ 佢哋因為佢如果失業咧，就要即係正式係有一個解雇啦。咁即係即係譬如有啲酒樓，咁佢真係話失業啦，要解雇你啦。咁有封信啊，咁呢個就好清晰係失業啦。咁但係因為一般工友有時佢理解，喂佢一月開始已經去到四月都即係馬會都冇編排工作俾佢，咁佢。 Okay. 亦都覺得都係當失業啦，咁會揀咗失業啊。咁但係因為佢哋亦都唔係話全心去隱瞞啊，或者係欺騙啊，咁即係覺得嗰段時間真係冇嘢做，咁佢亦都冇睇過好多定義，咁啊剔咗失業啊。咁有啲工友都係即係過往即係申報嘅時候都係咁樣做咯。 其實佢哋攞咗嗰筆錢幾耐？即係曾經獲批，但後屘而家為退還啦。佢哋攞咗嗰筆錢係幾耐？ 係啊。 佢哋就有啲六月尾係收到嘅，咁所以就即係當然話你話揸正嚟做，佢哋可能真係未必合資格，但係因為過往都係反反覆覆啦，又唔批到批，咁依家咧又話即係攞咗嗰啲援助之後又話要收翻，咁變咗有啲工友都比較困惑啦，特別係有一啲佢可能10,000元咧，其實佢已經係用咗噶啦。咁但係有啲工友可能經濟狀況唔係太好啊，咁你叫佢突然之間要拎返出嚟呢，其實可能即刻都未必即係一時三刻可以攞得到嘅，咁所以對於工友嚟講都有一啲困難喺度囉。 嗯，最後想問你會點樣跟進呢？如果佢哋真係未必拎得返啲錢出嚟還啦，咁又面對一啲經濟嘅困難咁。 係啊，我哋希望即係咪即係政府仲可以有少少酌情處理啦，即係既然你已經即係無論如何點都好，你已經獲批咗，咁但係如果你話最後冇辦法啦，都係要退還返啦，跟足嗰啲所有最正規嘅一啲資格，咁係咪可以容許個工友係分期還返，即係每個月即係還返譬如1,000-2,000元啊，咁可以攤長嚟還，令到佢哋唔使話即時即係有個經濟嘅壓力囉。 嗯 ，OK， 好啊，唔该晒林振声，同你倾到呢一度先。林振声系劳联立法会议员嚟嘅，提到讨论到有关于咧报道，就提到一啲嘅马会投注站嘅员工求助啦，本身获批咗呢个临时失业支援嘅，不过近期就收到政府通知话佢唔合资格，要退还翻成笔钱嘅，咁有冇收到类似嘅情况咧？1872311。 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任顺希。 首先睇《东方日报》报道。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今年年中本港人口是729萬人，按年減少121,500人，跌幅是1.6%。同期內就有113,200名香港居民淨移出，扣減循單程證計劃移入的18,000多人之外，期間淨移出的港人就有95,000人，移出的數字創3年新高。而翻查政府統計處過去3年的人口變化，更加是會發現本港3年間總人口減少了19萬人，當中20至24歲的人口在3年間就減少了20%。《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人口進一步減少，上年度以永久離港為理由提取強積金金額，亦都按年急增近40%，由2020-21年度的65.66億元增加至上年度的90.97億元。積金局的2021-22年報指出，為了阻嚇強積金或者職業退休計劃成員作出虛假聲明，以永久離港為理由提早提取強積金權益或者是最低強積金利益，局方繼續對作出虛假陳述的申索人採取檢控行動。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提出花20年的時間建立面積大約是300平方公里的北部都會區，可以容納人口250萬，區內計劃興建5條新鐵路，當中3條是連接內地的跨境鐵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接受明報專訪的時候說，新一屆政府規劃新市鎮是以基建先行，不會再出現新區入伙之後10多年才有鐵路，而政府是會從前期規劃、研究和施工的方法等3招去加速區內鐵路項目的完成時間，其中包括提早進行為期1年的生態基線研究，無需要去到啟動環評程序的時候才做，意味著可以節省1年時間達到提速的效果。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男團 Mira 上個月紅館演唱會巨型屏幕墜下壓傷2名舞蹈員的意外，重傷舞蹈員李啟賢仍然留醫，西九龍總區重案組人員今日凌晨前往紅館檢取或者是關鍵證物的天花板裝置。對於意外深層原因，有舞台藝術從業員工會代表指出，康文署2008年底取消紅館駐場舞台監督的職位，改以節目製作統籌一職取代，質疑安全監管早已失效。康文署就回應，紅館沒有舞台，所有裝置都是由租用者設置，因此不設駐場舞台監督。星島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 一連五日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行的美食博覽昨日正式揭幕，雖然因為疫情關係今年在現場繼續不設試食，但亦都無阻會場客似雲來，部分市民更加是帶埋手推車到場。有不少參展商就指出，在剛發放的第二階段電子消費券的帶動之下，銷情有所增長，普遍都是比起去年增加大約 10%。更加有參展商說今年的銷情比去年增長一倍。文匯報報導。 信報的報導，在第五波疫情及實施嚴格防疫措施期間，港鐵今年2月到4月本地鐵路載客量明顯減少，上半年期香港車務營運EBIT，即是未計利息、財務開支和計及每年非定額付款後利潤，虧損27.75億元。行政总裁金泽培指出，自从2020年疫情开始，两年半以来车务营运已经录得超过100亿元相关的亏损，车站商务和商场的经常性业务收入亦都受到疫情严重影响。港铁昨日公布上半年业绩，股东应占净利润按年急升 77%， 集团利润的急增主要是受惠于期内有三个物业发展项目同时入账。信报的报道。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积极创造条件网罗全球人才是香港推动复常之后的一大工作重点。在疫情之下，香港的人口减少，背后隐藏的人才流失问题应该引起重视，要正视问题，对症下药。特首李家超昨日发表的抢人才论显示把握准确，希望施政报告在人才范畴推出有力的新政策。商报时评。 文汇报的社评说，香港在引进人才方面，既要借助大湾区一体化优势，和大湾区内地城市深化合作，促进人才流动。特区政府要与时俱进，检讨引进人才的政策，简化程序，增加政策的诱因，对内地和海外的人才打开大门。文汇报的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說，移民潮再次掀起高峰，而且仍然未見頂。自從英國推出 BNO 5+1搶人計劃之後，很多人在本港本來是專業人士，去到英國都是從事超市的執貨員、餅廠工人等等的低層工作，收入和社會地位大不如前。原因究竟是什麼？難道不值得執政者反思？《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的社評說，利潤管制協議過度向兩電利益傾斜，燃料費的設計令到能源加價風險完全由用戶承受，兩電無需承擔。港府補貼市民電費，講到最後不過是以公帑補貼兩電的收入。當局有必要認真考慮開放電力市場，引入更多的競爭，打破兩電壟斷的局面。明報的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龙富路天桥近住龙门居。重复多次，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住龙门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龙盘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圣座治大厦对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圣德垃圾医院一段挤塞，咁车龙咧排到去油站对开。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奇德专新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马料水。咁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是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们会继续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我哋一齐听。 我是那些年的张伟基。在这几年疫情里面，男女老友身体上面健康都会发出一些警号。我最喜欢听精灵一点，因为有医生顾问帮我们拆解谜团。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精灵一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起听。 2022年8月12日新增4376宗确诊，多一人离世。 联合科学委员会暂已共识，可同时接种新冠疫苗及其他疫苗。 本港临时人口减至约729万，按年减少 1.6%。 格罗西呼吁尽快让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扎波罗热核电站。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有報道指有一些的馬會投注站的員工求助，本身是獲批10,000元的臨時失業支援的，不過近期就收到政府通知說不合乎資格，要退還翻呢個嘅資助嘅全額。咁啊，本身負責開呢個計劃嘅創新辦咧，而家就係施政報告組啊。佢個嘅回覆嘅就話喺決定申請人係咪符合資格嘅時候咧，臨時失業支援有相當程度係依賴申請人嘅自我申述，包括申請人需申報係失業，亦或係現職喺第599F表列處所，但係被僱主要求暫停。暫時停工嘅咁，佢哋就話咧唔會喺審批嘅時候核實自我申述資料嘅真確性，但係計劃設有審查同埋監察機制，喺發放資助之後會進行事後複核。又話咧，至今已經係發現到大約520名嘅申請人咧係並唔符合計劃嘅資格嘅。咁啊，政府咧已經陸續發出繳款單，要求相關嘅申請人咧退還資助。場外投注處咧就係唔屬於599F 章下面嘅表列處所嘅。如果申請人咧並唔係受雇於第599F 章下面嘅表列處所咧，就必須喺提交申請嘅時候已經失業至少連續30日才至叫做符合資格的。不過就話咧喺覆核嘅過程入邊咧，發現唔少馬會投注站嘅員工咧喺申請或者覆核嘅時候咧，曾經報稱係失業啦，但係佢嘅最新強積金記錄上面顯示申請人咧係似乎並未離職。咁就話咧，至今有大約350名嘅已經獲計劃資助馬會獲計劃資助嘅馬會投注站僱員咧，承認佢哋提交申請嘅時候咧，並非失業，咁就要將嗰個資助咧退還翻俾政府。呢個就係施政報告組嘅回覆嚟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點睇頭先上述講到嘅呢個議題，講到3+4檢疫安排等等，你自己點睇咧？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展覽啊，呢個嘅美食博覽就係由尋日。朝早開始一連5日在灣仔會展嗰度舉行嘅，咁今次其中一個特點就是不設試食環節啦，其實都係連續2年嘅啦。咁另外就是在消費券啱啱第二階段消費券發放嘅之下啦，成個嘅銷情啊、生意啊等等又點咧？咁見到有即係唔少攤檔都繼續有一啲嘅1元優惠啊等等嘅咁。成個銷情嘅情況，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 BNI 餐飲聯盟副主席林允娥，早晨。 早晨 林文娥，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美食博览？寻日就开咗啦，成个人流系咪都叫符合预期啊？你哋见到多唔多人嚟啊？ 哦，其实比我哋平时或者去年咧，呢个展嘅时候，人流咧畅旺咗好多。 嗯哼，多成点样咧？你见到比以前系讲紧疫情之前啊，定系上年啊？ 唔系上年，因为上年我哋都有摆嘅，咁就今年嘅人流咧再多一倍啊，相信。 嗯。你自己估計是什麼原因呢？為什麼會跟上年比差這麼遠呢？有什麼分別呢？ 都是留港消費啦，另外因為我相信都是消費券剛剛派發了，市民都很心急想去買東西。 嗯， 旺丁旺旺財呢，人流之外生意額又如何呢？ 生意額一般我哋同場都反映返都唔錯嘅，係啦。 有冇話計到即係譬如每個市民平均使幾多啊，大概有冇了解到呢個情況？ 其實一般佢哋去到一個檔口都大概二三百蚊到啦，因為現場都有好多檔，咁所以佢哋都二三百蚊到啦。 二三百蚊算唔算多啊？你哋心目中嚟講？ 其實唔算啦，不過因為佢哋都攤分咗，想買多啲嘢，咁呢個都係正常表現嚟嘅。 嗯，係咪都多係頭先話消費券都有帶動到？係咪大部分嚟買嘢嘅人都係用消費券去使錢嘅？ 哇！呢、這個都有真係七八成咯，即係都會用翻唔同嘅消費券咁形式咁去俾咯。 嗯嗯，即係你覺得消費券其實都幫到好多喎，係咪咧？ 會係一個即係唔錯咯，因為我哋喺七月尾都有擺過另一個展，咁、那個情況真係爭好好遠咯。大家嘅消費意欲真係高咗好多。 即係可能真係有個消費券之後，大家使得都闊綽一啲咁， 暢快啲咯。 但有冇話見到即係啲攤檔係咪都可以準備好收？而家今次係直成六款平台嘛，唔係以前話四款嘛，係咪可以準備收到各式各樣平台嘅消費券呢？ 有啊有啊，因為檔主都知道今次消費券啱啱就再派啦，咁所以大家都其實之前都申請曬所有嘅偏分機會嘅啦，都係迎接呢一個美食展啦。 整體嚟講，有冇話邊一啲產品、邊一類型嘅產品係特別受歡迎啊？你自己觀察到？ 我自己現場我哋就凍肉啊，因為同埋一啲嘅乾貨類，咁一啲嚟緊賀呢個中秋嘅產品啊，咁都銷售得唔錯。 係咪同上年差唔多啊？呢一啲類型嘅受歡迎嘅貨？ 今年就多咗唔同國家嘅產品，係啦，即係嚟自世界各地，我哋都有唔同嘅產品咯。咁都非常之，即係非常個效果都非常之好啊。 不過今年繼續係唔可以即係以前啦，好幾年前啦，可以係即場試食噶嘛。咁同上年一樣啦，繼續係冇得試食嘅。呢、這個又影唔影響咧？對於做生意嚟講？ 絕對影響啦，尤其是一啲食品或者係餐飲類嗰啲，你冇得試真係爭啲嘅。咁變咗我哋就要做好多推廣嚟到去吸引呢個客人啦。咁有一蚊花醋啊，一蚊豬手啊，或者係啲用一啲換購價嚟到去招嗰啲招攬啲客人咯。咁發覺個效果都 OK 嘅。咁當然啦，唔可以試飲試食就爭好遠啦，個氣氛都爭啲。不過另一樣嘢就係現場又乾淨啲咯。 但冇得試食嗱，你譬如你以前試食嘅啊，嗰樣嘢好味喎，咁我買啲翻去啦。你冇得試，其實啲市民就純粹睇價錢嘅啫，係嘛？即係佢點判斷嗰樣嘢好定唔好，或者係咪難咗去判斷咧？即係佢哋去決定買嗰陣係咪都難咗去即係買唔買咁樣咧？ 銷售上係困難咗嘅，因為你。變相我哋就要用咗好多時間去同個客人去溝通，去解釋呢個產品嘅味道啊等等咯。咁但係如果食品真係好啲啦，咪食品就可以有一啲樣板，咁就可以派俾客人，佢哋帶翻屋企食。因為始終都有幾日啦，咁如果好食嘅，佢又會翻轉頭咯，係啊。 美食博覽尋日開始去到下個禮拜一嘅，咁中間經過禮拜六日啦，係咪預計個人流銷情有冇話會再多幾多百分比咁樣啊？你自己預計？ 因為如果以星期四啦，琴日嘅情況咧，我哋希望星期六日咁樣啦，假期可以再多一倍嘅人流同生意額咯。 我見因為今年嘅會展站都開通埋嘛，上年就未開噶嘛，會對成個人流係咪你自己覺得都係有幫助咧？因為交通路方便咗。 非常好啊！其實喺大西北即係新界區嗰邊，咁其實真係一條線過嚟嘅，非常之方便。基本上如果係搭地鐵嘅話咧，你連落雨咧都唔使怕嘅。咁我哋都試過係落雨嘅情況，反而生意仲好咗添。 OK， 好，好同阿林敏羅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就係 BNI 餐飲聯盟副主席嚟嘅，講到美食博覽2022啦，由尋日一路去到下個禮拜一嘅，咁啊講到頭先嗰啲銷情啊、生意嘅情況，亦都頭先傾到唔同嘅情況，有啲同勞工議題有關係啊，三加四嘅檢疫限制等等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劉先生打入嚟嘅，早晨。 係，早晨主持。 早晨，劉生，請講。 是，我都是三加四的得益者来的。 嗯。 咁我在8月5号就正式呢就可以离开返嚟香港。咁隔离咗足足5日，咁就可以早咗一日半就离开了酒店嘅。 嗯。 咁成个过程里面呢我都有啲睇到嘅。因为我欧洲嗰度去咗一个月啦。 嗯。 其实大部分呢我哋同行嘅8个人呢都喺头3日呢已经中咗 COVID 嘅。 嗯。 咁中完之後呢咁基本上呢就已經遇到呢返嚟香港好多困難，包括我哋啲 PCR positive 返唔到嚟啦，嗰啲檢疫酒店嗰啲資料亦到我本應係7月26號返嚟，咁要阻礙到我要8月幾先返到嚟啦，咁呢度的確係對一啲想返嚟香港人呢係有啲影響嘅。 嗯， 但我另一個睇法呢就係其實歐洲嘅而家嗰個疫情呢真係好嚴重。我俾個例子呢，好似我出席我女嘅毕业礼，喺个 auditorium 里边咧，应该有300几人喺度，大部分人咧都系唔戴口罩。咁、 嗯、 但系咧，你会听到嗰个 auditorium 里边咧，系大部分人喺度咳嘅，好似交响乐咁啊。咁我相信咧，欧洲嗰边嗰个疫情系的确好严重。咁、 嗯、 如果香港真系冇咗啲三日去做一个保护咧，有机会咧真系会有啲疫情咧带翻入嚟香港。咁呢个我一个睇法。 嗯，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關於咧，曾經我有聽過啲嘉賓講過咧，就係一啲機票問題， 即係機票貴或者搶唔到機票嗰啲係嘛？ 係啊，搶唔到機票。我亦都係因為我7月26號，因為上唔到機，我都要搶機票。 嗯、 其實我喺當時搶一張由英國倫敦翻嚟香港咧，都要17,000嘅啦。 嗯， 咁當然都搶唔到。咁如果要等航空公司安排咧，我要等到8月23號。 嗯， 咁既然係咁樣，咁我就採到一個比較遠啲嘅路線。咁我就會英國搭火車去咗巴黎，巴黎再搭飛機去台灣，台灣再翻香港。咁呢張機票其實都好辛苦先搶到，咁所以先喺8月5號。咁其實呢基於嘅原因就係歐洲嗰邊其實因為佢哋嗰邊亦都係一個暑假。 嗯。 咁其實價錢其實已經係搶到好高㗎啦、 嗯。 都唔關因為三加四嘅原因而搶高咗。 嗯。 咁呢度就係我喺呢兩個方面嘅睇法。 好啊。唔該曬你啊，劉生，同你傾到呢度先。講到佢自己之前去完歐洲，咁亦都話係自己係三加四嘅受惠者，都有啲觀察啦。包括喺歐洲見到佢估計都個疫情比較嚴重嘅咁。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三加四三日嘅酒店檢疫期，再加四日嘅醫學監察嘅咁。外佣方面咧都有一啲因為三加四啦嘅安排上面有一啲改動啦。咁啊，勞工處處長就話因應個別嘅家庭狀況啦，咁啊原則上係批准僱主可以安排咧係呢啲外佣咧係可以喺個4日嘅醫學監察期間咧係住喺一啲非指定嘅檢疫酒店嘅一啲持牌酒店啊、賓館啊，完成咗4日嘅醫學監察嘅。咁另外之後都仲要多3日嘅自行觀察啦。咁亦都唔需要向勞工處申請嘅。尋日同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董峰亦都傾到啦，佢就話新安排都令到部分嘅外佣嘅雇主啊措手不及啊，因為屋企未必有一啲獨立嘅洗手間啦，而安排一啲非檢疫酒店嗰啲咧，亦都可能啲酒店係唔包三餐啊，或者啲工人亦都未必好熟路，咁所以要額外要為佢哋準備膳食等等嘅咁。我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關於酒店賓館方面啊，有旅遊業賓館聯會主席劉功成，早晨。 早晨。 早晨，劉功成，剛才提到那個情況啦，啲外佣可以揀一啲非檢嘅酒店去完成嗰4日嘅醫學監察嘅。近日賓館業界有冇收到都多咗預訂啊？ 嗱，咁樣嗱，先兩日查詢啦，咁啊，梗一定有嘅，即係話即係嗱，呢個係新嘅措施咧，咁啊都有好多人查詢，咁啊實際上訂嗰啲咧就係唔會增加特別多嘅啫，可能係三成到啊咁樣嘅啫。 嗯，即系几多实数嚟讲，我举个例，即系原本每日大概几多预订，而家系去到几多咁啊？ 嗱，你如果系订咗真系实际订嗰啲咧，都系三四成到嘅啫，因为始终即系话我哋认为咧，即系话佢系如果佢有可以住屋企就住屋企噶啦，唔住屋企住宾馆，但系宾馆始终都系比较狭窄啲，系嘛？ 嗯， 咁啊，同时即系话呢个。 檢疫就做得就唔係咁足夠嘅，即係唔係話好似酒店咁樣。 嗯。 咁變咗即係，所以僱主亦都考慮係咪俾佢出嚟住呢啲賓館咧，佢有個考量嘅。如果係係嘛？ 有冇話即係賓館嗰個價錢咧？頭先你話三四成啦，即係查詢啊嗰啲多咗。有冇話賓館個價錢都真係因為查詢多咗而係呢段時間有一啲上升？ 係。呢、這個一定係有上升嘅，因為你平時你空咗啊嘛，空咗都係咁生存啦。咁而家有咁嘅生意，佢哋一定係即係話起碼都提高兩三成啊嘅價錢啊。即係譬如你話300蚊，平時咁樣，而家租到500蚊到啊，咁樣都係有嘅，點解？ 嗯，預約率方面咧，或者空置率方面點樣㗎？其實而家 空置率就係即係唔係話即係講得咁。咁即係咁誇張，即係話爆曬棚咁樣，唔係呢樣嘢嘅。即係你同而家去比嗰啲3000多蚊嘅酒店，係差一半到嘅啫。即係話差五六成啊咁樣。咁變咗佢係有好多就直頭即係都係住翻嗰啲啦，就唔住賓館啦。咁亦都有啲部分咧就住賓館。咁你而家賓館嚟講咧，我哋知道就係話訂咗嘅，即係有三四成嘅啫，即係唔係話。即系全香港个宾馆都爆晒棚嘅，所以宾馆系有位嘅， 嗯，但你估计成个即系多咗三四成啦，或者啲查询又好，啲需求又好，系咪会持续咧？因为你始终有3+4呢个状况，有一啲嘅雇主又可能想外佣住耐少少酒店先，咁会唔会系持续落去咧？喺对宾馆入边呢一个入住需求？ 持續落去，如果佢係即係佢唔放心嘅時間，繼續住落去嘅時間，一定係對賓館嘅生意係增加嘅，即係話對新冠賓館業係一個機會嚇。咁、要睇下佢嗰個僱主同埋嗰個住客係想點樣做啦，即係咁解。 係咪大部分賓館都係肯收一啲而家外地翻嚟嘅做醫學監察期間嘅外佣嘅？有冇啲唔肯嘅？ 我嗱，譬如你問我，我啲就唔肯啦，我哋不嬲都唔做噶啦，即係我哋安全先做嘅，其他個個都做嘅，大部分都做嘅，佢係要揾食啊嘛，要供樓啊，或者諸如此類，佢焗住要做啊嘛，係嘛？ 嗱，因為我時間差唔多，但我想稍後都想問一下，即係究竟唔接收呢啲我哋抵港嘅外佣嗰個考慮係啲咩咧？係咪可能有啲防疫措施嘅問題咧？時間上我轉頭翻嚟再打俾你啊，劉公成啊嘛。 好， 刘公成咧系旅游业宾馆联会主席嚟嘅，系到宾馆嘅情况啦，都话多咗人查询，可能生意都会多咗。会唔会你自己都系住喺宾馆嘅咧？或者你自己系雇主嚟嘅？又点睇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完成沙田嘉敬苑嘉善阁嘅强制检测行动，有956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8宗阳性检测个案，同8宗检测结果为不确定嘅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都派员在受限区域内到访大约320户，当中45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消防署话，近日疫情反弹，召唤救护车宗数增加，现时每日大约有2000宗，大部分个案能够达到目标召达时间。救护车每次接载确诊者或疑似患者之后消毒需时。救护监督谭杰峰话：会利用新的消毒工具，包括引入30秒可杀灭新冠病毒的高效消毒湿纸巾，并且采用荧光标示法检查消毒效能等，以提升救护车消毒质素和效率。期望几个月之后可以全面应用。谭杰峰指出，以往只是采用漂白水为救护车消毒，并且目测检视消毒效果。新引入的消毒工具和方式会较客观和科学，或者可以至少加快15分钟完成消毒。

灣仔運動場，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潭道北去紅隧方向，車龍排到佛光街橋底，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喺舊油麻地停車場對出，東區海底隧道嘅九龍入口，龍尾匯景花園，獅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車多，排到新田圍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龍尾喺碧桃花園，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車龍去到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喺港島方面，軒尼斯道東行去銅鑼灣方向，近住菲林明道一段比較擠塞，龍尾去到金鐘道近住統一中心。喺九龍方面，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嗰段比較慢車，龍尾就排到去龍盤苑。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仲係擠塞，車龍排到沙田污水處理廠。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天雨路滑，請你小心駕駛。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回归25年，行业翘楚，论香港优势。 跟你谈谈金融科技。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兼任教授陈家强。 好多人想自己做一个小小的生意。 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 亚洲为中国的直谷。我其实不太喜欢这个讲法。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下午5点，香港优势。 2022年8月12日新增4376宗确诊，多一人离世。 联合科学委员会暂已共识，可同时接种新冠疫苗及其他疫苗。 本港临时人口减至约729万，按年减少 1.6%。 格罗西呼吁尽快让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扎波罗热核电站。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4的检疫及医学监察的措施今天是正式生效，即是起由海外地区或者台湾抵港人士住满3晚的检疫酒店就要离开了，即是就家居或者自行安排的处所那里接受4日的医学监察，这个都影响到一些抵港外佣的安排。刚才就提到了4日的医学监察，外佣可以去在雇主屋企嗰度接受4晚的医学监察，亦都可以系劳工处处长都话啦，原则上是批准雇主可以安排外佣去一啲嘅并非做指定检疫酒店的持牌酒店或者宾馆嗰度完成呢4日的医学监察嘅。头先同阿刘功成倾紧嘅，有关于宾馆方面，刘功成是旅游业宾馆联会主席嚟嘅，刘功成早晨。 早晨。 剛才你提到話未必間間賓館都可以接受呢啲持皇馬外地抵港翻嚟嘅一啲外佣，係咪啊？ 就唔係啊，絕大部分賓館佢就係會做呢樣嘅生意嘅、嗯。 但有少部分嘅考慮係點樣咧？咁 少部分即係譬如即係話我哋咁，即係話我哋覺得唔安全啊，咁樣平時你做唔做呢個皇馬嘅政策，我哋都唔接收客噶啦，係嘛？你又唔係賺得好多。咁、又要有咁嘅風險，咁我哋就唔做嘅，所以就一般人咧就都做，但我哋就唔做嘅，少部分唔做嘅啫。 嗯，即係你嘅考慮，即係或者你哋酒店嘅考慮，你嘅賓館考慮就係、可能都有一啲嘅風險。 係啊，咁你因為始終你都唔係好明白啊嘛，你呢個病毒隨時變種啊嘛，即係隨時即係話喂你由陰又轉陽，陽又轉翻陰都有噶嘛，即係咁變咗即係話我哋不嬲都係。以安全起见，因为我哋本身都有啲即系话喺住开嘅客咧，我哋唔想引致即系话佢哋嚟有啲恐慌啊咁样，所以我哋又唔 前接收呢啲客嘅。 嗯， 咁大部分嚟讲咧，佢都要即系做呢行生意嘅。佢打开个门口咧，佢就不管你系啊咩客咁样，佢都系要即系话如果觉得佢安全嘅， 嗯， 咁啊亦都会揾食嘅，咁佢咪要接收呢啲客咧，即系点解？ 政府嘅解釋冇釋除到疑慮咩？因為佢譬如皇馬呢一啲，佢哋都可以照翻工、翻學，可以搭交通工具噶嘛。即係理論上應該安全，政府先至會俾呢啲嘅皇馬人士係去呢啲地方啦。咁，但係你哋反而就仍然係擔心嘅。 我即係個做法唔同啊。有啲就唔擔心嘅，係、嘛？我哋就只係不過你問我，我就擔心嘅啫， 係、 嘛？咁大部分都是要做生意要搵食的，他就不理得那么多的了，就是说他有钱赚就做了。 嗯，你们会不会在网上面或者已经说、我们都不会收一些皇马人士啊这样的。 他现在就根本就有个网站的宾馆，他是什么客都收的，他已经整了出来的了。那也都就是香港就是那你四围都有宾馆，就是说他住开隔离都是做宾馆的，那他去四围问一下，所以他们就不会说好即是好惊慌咁四围，即是惊住冇房，咁佢睇定你住咗嗰三日点先啊？如果都冇乜嘢啦，佢咪考虑即系同嗰个雇佣商量下，系咪要转去宾馆度住咯？即系咁解。 即系你哋都冇特别讲即系话明啊，我哋系唔收嘅。不过如果嗰个人嚟到嘅时候，你点样肯定佢有冇个皇马？系咪都有嗰啲扫描器去扫嘅？要 嗱，一般嘅宾馆咧，就佢系即系做即系话扫描，即系佢系掃描嗰啲安心出行嘅啫，咁而家即係我哋亦都冇話，我哋因為我哋冇諗住做呢樣嘢啊嘛，所以我哋冇話特別嘅即係設備嚟到做政府要求做嘅嘢嘅。 所以我舉個例咯，即係如果佢實際嘅身份係真係皇馬嘅，你都冇辦法知噶。你又唔想啲皇馬嘅人嚟，但你冇辦法判斷到佢哋係咪啊嘛？係咪？ 如果係嘅，如果係有特別嗰啲，即係話有啲嗰啲機械啊，或者嗰啲設備嚟到判斷到係皇馬啊？咁啊，判斷唔到就冇計噶，都係照俾佢住嘅，即係咁講。 OK， 我想知道其他肯俾一啲皇馬嘅外佣嚟住嘅賓館啦，有冇話都有啲特別安排？聽到即係譬如皇馬嘅外佣一齊住曬同一層咁安排上面又做唔做到咧？有冇聽到呢啲啊？ 嗱，呢個反為我哋覺得就係話佢哋會走咗去嗰啲，即係話唔係話檢疫酒店，即係未做檢疫酒店嗰啲即係。嗰啲酒店嚟到接收呢啲客，佢哋嘅設備比較多啲。賓館咧就一般嚟講咧，就你點樣監測佢又仲係咪黃？即係話有冇？即係話即係睇到佢黃碼咧，即係咁樣，即係諸如此類咁。即係個設備唔係好夠嘅，但係始終即係話我哋係合法嘅賓館咧，係可以即係有牌嘅賓館咧，係可以接收即係政府係認為佢係合資格嘅咧。咁我哋可以接收嘅。 OK， 即係你哋都話，即係大部分都會照接收，但係究竟佢係咪真係皇馬呢？因為冇辦法知道，所以都冇一啲特別嘅措施話去安排佢哋清潔嗰啲都冇話特別針對佢哋係咪皇馬身份係去做多啲嘅，因為你哋判斷唔到嘛。頭先你係咪咁嘅意思？ 係啊，係啊，係。 OK， 咁你話清潔，我哋一定有做嘅，個個賓館都係好積極去做呢啲清潔工作嘅。平時收客，我哋都係要做呢個清潔啊，即係消毒啊，噴下啲即係消毒嘅藥水啊咁樣。 我想最後問一個問題，因為賓館即係檢疫酒店就可能有一啲嘅膳食安排俾嗰啲要隔離嘅人士啦。如果你知道喺賓館嗰度有一個皇馬人士，會唔會有啲特別嘅，或者聽到其他賓館嘅做法，會唔會有啲特別嘅膳食服務去送過去？因為而家有啲僱主就話，擔心有啲賓館唔提供呢啲服務，咁即係嗰個皇馬嘅外佣又未必可以周圍進入到食肆啦，咁會即係喺三餐嗰度要處理有問題，會唔會有一啲即係送外賣嘅服務之類嘅？ 嗱，你視乎你賓館係幾大間啦。而家你話喂賓館咩叫賓館啊 ？YMC 都叫賓館，佢叫賓館牌啊嘛，佢而家係可以做呢樣嘢啦。我哋只係普通嘅小型嘅賓館啊，尤其是啲即係。即系话一个单位啊，两个单位嗰啲房间咧，你要呢个宾馆老细可以服务你，冇问题，呢个系好简单嘅事啫。 嗯， 因为我哋嗰啲宾馆大部分都唔系好大间嘅宾馆啊，即系所以呢样嘢系做到嘅呢样嘢。但系你话 同酒店就冇得比啊， 系、 始终佢有啲餐饮啊喺度本身系嘛。 嗯，明白。好，唔该晒刘功成，同你倾到呢度。刘功成系旅游业宾馆联会主席嚟嘅。咪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段云窗是老舍的一部短篇小说，坊间非常容易就找得到，大约5000字，很容易就能够读完。老舍最有名的作品是小说《骆驼祥子》和话剧《茶馆》，都是20世纪中文文学里面的优秀作品。大学的时候读《茶馆》就觉得很好，《骆驼祥子》当时看就没什么特别，但是现在人越老越觉得精彩。段云窗在某种意义来讲，可以说是一部武侠小说，讲述一个功夫高手，同时是镖局镖头神枪沙子龙的故事。 故事都很简单，讲他的绝技五虎段云枪声名在外。当然主角的镖局在洋枪大炮之下已经没落成为客栈。从前镖局之中的伙计用他的名字卖艺为生，结果吸引到一位老者前来挑战。而这位老者轻易打败伙计并获三胜。当时读者和伙计都以为沙子龙和老者会有一场决战，但是主角只是一心想请吃饭送礼，竟然逃避不交手。最后大家都传闻沙子龙已经不得了。 但是小说最后这样去写： 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64枪刺下来，然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枫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全，不全。 小说写的是真正拥有天分的人，但是被命运和时代所击败，应该怎样去自处呢？骆驼祥子就过不到这一关，反而闹着玩的沙子龙忍耐得过来。你身边总有闹哄哄的人想你出手，总有人想同你比较，其实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可能在于你自己有没有认真对待你自己的技艺，那不为什么的，没有得失利害的，单纯的技才是沙子龙安身立命的所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段云窗》，作者老舍，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通过三日的酒店检疫，已经可以找到80%的输入个案。4日的居家医学监测，同样可以阻截了个社区的传播。 政府放宽抵港人士的检疫日数，由7日酒店检疫改为3日酒店检疫加4日家居医学监测，怎样在通关和卫生风险平衡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来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光有冇一啲嘅市民喺屋企或者唔同嘅装修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嘅纠纷啊等等咧咁。嗱，见到咧香港楼宇检验学会、香港仲裁工会同埋好师傅装修设计平台咧，制定咗一个叫香港装修指引。咁啊，話係第一份嘅面向消費者嘅一啲相關嘅指引嚟嘅，就話過去2年咧都試行咗用呢一個嘅指引啦，喺過千宗嘅裝修工程，就話令到糾紛嘅數字咧都係大幅減少，去到近70%嘅準時完工嘅比率亦都係上升咗嘅，話上升咗差唔多一倍，去到97%嘅咁。嗱，究竟呢個指引嘅內容係點樣咧？或者其實佢哋嘅算唔算呢一個比率都係叫做有成效，或者達到佢哋嘅目的咧？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樓宇檢驗學會会长刘少健，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刘少健，你哋就系其中一个有参与去制定呢一份叫《香港装修指引》嘅。其实当初整呢份指引嘅目的系咩？系咪都见到市面上有时喺装修方面都比较多争拗咧？又 系啊，即系我哋点解有呢个概念咧？其实因为好多市面上成日都发生争拗咯，就系因为我哋见到装修公司同埋个业主啦，有啲喺对工程上面嘅认知啦，未必咁认识啦，咁所以我哋就整咗个验收嘅蓝本，俾人我知道究竟系个问题存在边度咧，或者有一个用乜嘢合理嘅标准嚟作为一个验收咧，大家攞翻个平衡点咧，咁我哋就企一个第三方嘅角度而写出嚟嘅，就面向两边嘅。 包括公司同埋業主。咁你哋係點樣定出嚟？我見你哋有三個參與單位噶嘛，仲有香港仲裁公會啊，仲有好師傅裝修設計平台啦，三個即係大家睇嘅嘢係咪有啲唔同咧？又會係？ 系，咁我哋其实个装修指引咧就分开咗三 part 啦。咁我哋香港楼宇兼业学会咧就负责验收指引嗰 part 啦。咁啊，香港仲裁工会就负责个报价单嗰边啦。咁另外好师傅咧就佢就一啲关于 CS 上面即系成日接触到嘅问题，佢就俾翻啲意见同埋有啲 data 数据，佢都会摆落去个即系用喺呢个指引嗰度嘅。 可唔可以讲下我头先都提到好似话有过去两年有成过千间嘅工程係用过呢份指引㗎喎。有冇即係都系咪算系你哋嘅目标啦，同埋点解佢哋会用呢份嘅指引嘅，你有冇特别原因嘅？ 咁其实大家个心都系想减少争拗啦，令到件事好啦，同埋当你发生争拗嘅时候，有一个叫做基础啦，去边度去解釋得到個問題，或者大家參考咗用乜嘢嘅 standard 去解決件事啦。 有冇話喺頭先我提到話喺個投訴上面係同埋嗰啲爭議嘅數字係少咗？我見到係全部都係百分率嚟嘅，話九分大幅減少咗近七成咁樣，係點樣計？因為你係用過千宗去計啊嘛，實數嚟講其實係少咗幾多少？有冇 啊？未用呢、這個香港裝修指引之前咧，個數據就係2194單啦，咁就有117單嘅有問題嘅，咁大概佔咗5%啦嚇。咁跟住用咗之後咧，就有一個1225單啦，就得22宗嘅啫，咁即係大幅減少咗七成嘅。 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其實過往爭議最主要出喺邊啲地方？ 其實就係、是。正正就係頭先所講嘅問題，雙方，尤其是即係可能你譬如你業主嘅，佢未必係熟悉工程嗰方面嘅，咁對驗收嗰方面啊，或者對施工嗰方面啊，係有個方向就同個承辦商嚇、原來應該係咁樣驗收嘅，咁但係大家夾唔到嗰一點。咁但係裝修指引咧就話俾你聽，我哋用乜嘢嘅合理水平嚟作為驗收？譬如我哋去驗收個牆身嘅，我哋會有個建議咧，就係當你個距離用一米嘅距離觀察，如果你見唔到一啲特別成日想大家成日講嘅數痕啊、類痕啊呢啲咁嘅瑕疵咧，咁其實我哋就唔算有呢個問題嘅。咁但係我哋亦都會有講，當你喺一米嘅範圍裏邊，你會。一米範圍之外啦，你見到嘅 defect， 譬如好似裂痕呢啲，呢啲我哋先視為係一個問題，佢需要執修咯。即係我哋會俾翻啲建議大家嘅。 呢、這個自助即叫自助驗收指引係咪就係呢份嘢？ 係啦，冇錯冇錯。 特別作為即係專業驗樓嘅人士就比較易啦，但係譬如作為個客，就算有一份嘅自助驗收指引，其實容唔容易判斷到佢嗰個工程裝修工程係咪符合到咧？ 其實我哋都寫到好 user friendly 嘅嚇、即係我哋其實個方案者就係跟翻香港實質嘅環境情況底下嚟寫翻出嚟嘅，即係最多問題嗰啲啊，譬如牆身啊、玻璃啊、地下講嗰啲空鼓啊嘅瓷磚嘅問題啊，我哋都會寫翻即係大家成日常用見到嘅字眼啊，去俾翻大家容易去閱讀嘅理解嘅。 除了話驗收，即係雖然我知道驗收嗰可能你哋主力係負責啲啦。另外，其實我見指引都幾部分嘅，仲有一個裝修須知啦、報價單等等啦。有冇話呢兩個部分又過往都比較多爭拗喺邊度？今次喺個指引嗰度又點樣可以減少呢啲糾紛咧？又 咁其實報價單嗰度咧，咁我哋亦都會擺咗啲條款落去啦。譬如我哋會建議用仲裁嘅方法嚟解決問題啦。咁即係譬如喺簽合約之前嘅。咁就擺呢個條款去，因為咧好多時發生爭拗嘅時候咧，去到最尾咧 ，end 可能大家都會去到訴訟啊發生嚇唔開心嘅事件。咁但係大家亦都知道訴訟嘅時候往往會嘥好多金錢嘅。咁但係用仲裁嘅方法咧，就係你會知道你用幾多錢可以去解決個問題。大家唔需要有一個問號喺度啊！我究竟需要花幾多訴訟費啊？請幾多錢揾個律師去打官司啊？但係仲裁咧就係、當大家一開始做呢個工程之前，我哋就加咗呢個條款仲裁條款上去。 当大家发生争拗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去解决。而这个方法解决的时候呢，也都已经基本上 set 了晒，你去用你几多少金额就用几多少的金钱去解决。咁但是这个呢，就是跟你去花钱去请个律师呢，是个金钱呢是相差好远的。 OK， 另外装修须知嗰度呢，过往的争拗是边，今次指引又怎样帮到呢？ OK， 咁装修须知呢，就是用返过往嘅经验啦，去俾返一啲嘅建议啦，譬如我哋有啲乜嘢係需要知道呢嘅业主， 例如 有啲乜嘢 ,OK， 即係例如譬如如果我哋去清拆一间屋嘅，去重新装修嘅时候，有啲乜嘢係需要留低嘅呢？咁有啲乜嘢係需要清拆嘅呢？咁我哋又建议寫返一个 list 出嚟，咁俾返个承办商，咁当佢帮你拆嘅嘢嘅时候，佢就会我知道我呢啲嘢需要做返啲保护嘅，嗰啲係需要 keep 住嘅，咁就发生一啲争拗。诶唔係喎，你点解帮我拆晒啲嘢呀？我明明係话要 keep 住呢啲留低，咁我哋亦都会俾返呢啲建议啦。 嗯，即係整体嚟讲，可能都要讲清楚，寫清楚一啲嘅清单咁样啦，各类型嘅工作。咁我见话头先都话过千宗嘅装修工程用咗啦，算唔算係合乎你哋嘅目標咧，或者嚟緊希望係咪都會推廣多啲，令到更加多嘅工程裝修公司係會用到嘅咧？ 係冇錯，咁其實我哋想將呢樣嘢咧，其實係想推廣俾業界同埋所有嘅消費者咧，都可以參考去使用嘅。咁因為其實呢一個指引咧，都係面向咗兩邊啦，面向承辦商同埋消費者啦。咁亦都係其實可以上翻我哋幾個機構啦，係免費下載啦，去使用嘅。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刘少健，同你倾到呢度。刘少健系香港楼宇检验学会会长嚟嘅，同我哋讲到呢个香港装修指引。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同大家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咧92%。另外仲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今日11:30钟嘅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咁啊要到下个礼拜咧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从吸毒者到用义工身份去做分享，阿峰的蜕变成长经历又是怎样？ 咁於是乎就索性開間音樂中心，更親身嘅去接觸唔同嘅年青人啦，更加可以係有目的嘅、有目標嘅，更加係有意義嘅去運用音樂去成為一個橋梁，同啲年青人一齊去分享。 想聽更多佢嘅故事，記得留意星期日黃昏6:00新聞後，香港電台第一台同香港善道會合作《萬千寵愛葉允兒》talk show。 中秋节快乐 ！Dragon Boat 特华基，आप सबको बहुत बहुत मुबारकबाद。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节日庆典不分地域，将人同人嘅距离拉近。 Festivals bring people together to share happiness wherever, whenever。 连结社群的节庆。 Celebrating festivals, Brazil community。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